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呢，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在校大学生夜间在宿舍喝酒，酒后又到了其他宿舍去寻衅滋事殴打同学，结果却被反杀，导致打人的3名大学生两死一伤。这起发生在校园内的反杀案曾经轰动一时。日前呢，记者获悉，法院已经对这起反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被殴打后反杀2名同学的蒋某防卫过当，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殴打同学在反杀案当中幸存的邱某，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律师为大家来具体解读。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进一步为养犬居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学养犬，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氛围，针对遛犬不牵引、犬便不清理等不文明养犬问题，在9月15日的上午，北京市养犬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与北京警方走进了东城区的东四社区，举办倡导文明养犬、共建和谐社区的主题宣传活动。据了解，北京警方今年已经办理了违法养犬行为行政处罚案件达到了80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民警介绍说，在处理违法养犬行为的行政处罚案件当中，比较常见的包括在禁养区内养犬，或者在重点区域内饲养烈性犬、大型犬，未经登记年检养犬，逾期不办理养犬变更登记，违法遛犬或携犬外出，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等等。9月18日的上午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举办了北京环球度假区一站式多元解分中心揭牌仪式。记者从通州区人民法院获悉，为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通州法院制定了北京环球度假区一站式多元解分中心工作方案。据了解，解分中心所涉及的纠纷内容主要包括在环球度假区之内发生的游客之间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游客与相关商家公司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以及发生在度假区之内的其他的适合由解分中心调处的纠纷。所谓的一站式解分，是指解分中心将提供法律风险评估、司法建议、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立案登记、材料收转、查询咨询、联系法官等便捷规范的一站式司法服务，并逐步实现全流程的在线诉讼服务。9月18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将刘维国、艳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2020年的8月29日，被告人刘维国将一名邻居家的4岁幼女骗至哈尔滨市道里区城乡路一个工地的西侧的一个排水沟内，对其实施奸淫，导致这名4岁幼女呢身体是3处重伤2级，其中1处9级伤残，1处10级伤残。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被告人刘维国以暴力手段奸淫幼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犯罪性质恶劣，致幼女3处身体伤害，情节后果特别严重，而且刘维国曾经有2次强奸前科，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应依法从重处罚。 9月18号的上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文受贿贪污一案，对被告人赵景文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300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是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320万元。9月18号的上午，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钦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钦州市原副市长徐贵受贿一案。公诉机关指控，从2003年到2019年期间，被告人徐贵利用其担任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钦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钦州市委副书记、钦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私营企业主徐某等21人在工程项目的承揽、设备采购、职务晋升、职务调整、景区承包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3年到2020年期间，徐贵单独或伙同他人索取和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一共达到了人民币7557万元。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来说一说高校反杀案一审宣判。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校大学生夜间在宿舍里面喝酒，酒后呢又到其他宿舍寻衅滋事殴打同学，结果被反杀，导致打人的3名大学生是两死一伤。那么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2019年的5月12号的深夜。那么这起案件曾经轰动一时，当时啊，这个学校的6005宿舍的一个姓邹的年轻的小伙子哈，当时是21岁，因为琐事呢和室友发生了一些纠纷，然后就提出啊，我们喝酒啊，然后来和解一下吧。于是呢，这个邱某啊便来到这个校外的超市，购买了2瓶半斤装的北京二锅头，还有一瓶呢1斤装的牛栏山白酒带回宿舍。从8:40左右就开始啊，这几个人呢，包括姓邱的这个21岁的同学啊，还有一个姓邹的人啊，还有姓冯的人啊，他们宿舍6个人就将这个白酒啊通通都喝光了啊，可见这个酒量也是不小啊。后来啊，这个姓邱的这小伙子又到校外超市买了1箱啤酒，没喝过瘾啊，接着喝。于是啊，这几个人呢又将1箱啤酒也全部喝完了。等这些酒全部喝完了以后，这时间已经到了当天的11:54了。您看这喝的足足3个多小时啊，一直在喝。喝完了以后啊，这喝完酒之后的姓邱这个小伙子啊，就说心情不好，怎么办呢？那找人打一架吧。于是呢，其他人啊也表示附和，说那好，我们也想找人闹事儿。于是啊，他们就想起了，哎，说这个6000这个宿舍曾经跟我们发生过矛盾，要么就找他们打一架吧。哎，于是这几个人呢就一起来到了这个6000宿舍，就开始拍打房门。你看啊，他们是住在6005宿舍啊，就在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啊，反正很近。当时呢已经是很晚了，宿舍里面正在这个6000这个宿舍里面休息的一个小蒋听到拍门声，就想这是谁呀，半夜找我们。于是呢，他呢就连宿舍灯都没有打开，于是就下床就把门给开开了。结果没想到在开门的一瞬间就被邱某、邹某和冯某这几个人不由分说就把这个小蒋给摁倒在地，连辱骂啊，再上去打。他们分别用地上的热水瓶啊、棍状物来殴打这个小蒋。后来其他同学一看，哎呦，这是怎么回事，赶紧拉架吧，被其他几个同学给拉开了。那拉开了以后呢， 邱某这几个人呢仍在宿舍里面这个走廊里面大喊大叫还不肯走。小蒋被打了之后啊，背心给撕坏了，当时特别心有不甘，他呢就从这个宿舍的床下的抽屉里面拿出了一把匕首，他右手拿着匕首别在了身后，然后走出自己的宿舍之外。邱某这几人看见说，哎，你怎么又出来了，哎，这不是想找打吗？于是啊，不容分说上去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在这个混战当中呢，这小蒋就挥动手中的匕首啊，于是啊，小蒋看见有人受伤倒地了，他自己赶紧打电话报警。但是不幸的是，这起校园反杀案最终导致了邹某、冯某死亡啊，邱某和这个小蒋受伤。事情发生之后，这起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三名21岁的学生殴打一名19岁的学生，最终啊，这名19岁的学生就是这个小蒋，用匕首刺死两人，刺伤一人。那么一时间，这起案件到底是否能够算作是校园欺凌，以及这个小蒋的行为是否算作正当防卫，引发了市民的热议。那么这起案件不久之前呢，法院是做出了判决哈，法院认定啊，被殴打之后反杀两名同学的这个小蒋算防卫过当，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殴打同学在反杀当中幸存的啊邱某，因为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有哪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律师呢，哎，跟大家呢来分析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陈旭燕律师。哎，陈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陈律师，首先啊，你就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说了哈，事情发生之后呢，有两个问题是引发了这个网友和市民朋友的关注，一个就是这起案件是否算作校园欺凌，一个就是这个小蒋的行为是否算是正当防卫。那么咱们先说校园欺凌哈，那么您认为这起案件啊，这三个大学生啊，这三个学生哈，这个殴打这个小蒋这个行为能不能够算作是校园欺凌呢？ 在我们国家呀，校园欺凌其实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学的概念，它不是一个这个法律上面的概念。 嗯， 校园欺凌呢，是指发生在这个校园内外，以学生为参与主体的一种攻击性行为。从这个欺凌的方式呢，有直接、间接啊，它不完全等同于校园的暴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校园暴力的范围要更广泛一些。 嗯。 2020年呢，我们国家修订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提出了一个学生欺凌的概念。 哦， 它就是把这个欺凌的案件呢限定在学生之间，也就是把校园欺凌刨除了比如说一些教职工对学生实施的这种主体啊，它刨除在外，认为学生欺凌呢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呀、语言呀以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嗯， 那么这种行为呢，往往呢具有一方或者是双方呢相对固定、恃强凌弱，而且呢有持续性和反复性的特点。 嗯， 它是一般不包含这种偶发的因素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纵观此案啊，这个本案的这个双方当事人案件起因来说呢，都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嗯， 就是一起典型的因酒后滋事引发防卫过当，导致双方皆有伤亡的这种激情犯罪的刑事案件。 嗯，那么它并不算作校园欺凌是吧？嗯， 对。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之前啊，就是在今天我们直播之前呢，我也查了一下这个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当中其实也对欺凌这个词哈收录进去了。那么他说呢，欺凌就是属于这种欺负、侮辱和凌辱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呢，这种校园欺凌啊，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因素呢？就是它中间是有这样的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就欺凌者和被欺凌者有一定的这样的地位上的差异。而且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也对校园欺凌发生有一个这样的概念，是说这种行为啊，往往伴随着实际或认知到的权力上的不平衡啊，是一种权力上的不对等，而且是 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反复发生或有反复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种一次性的，像这起案件当中的这种就是酒后闹事的行为哈，应该不算做这个校园欺凌啊。这是刚才呢我们请到陈律师呢把这起案件其中的一个大家所热议的问题跟各位朋友来分析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也是涉及到这起案件法律上的核心的争议焦点，那么就是这个小蒋这个行为，那么他这种反杀哈，我们把反杀加上引号，那这种超过了必要限度，法院最终认定他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那你跟大家分析一下，他这行为怎么就超过了必要限度，算是防卫过当呢？ 构成防卫过当的前提呢，首先要认定行为性质的本身是正当防卫。 嗯， 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并且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才构成防卫过当。 嗯， 防卫过当呢，本身不是一个罪名。是我们国家呢刑法第20条规定了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以及无限防卫的概念。其中第一款规定呢，正当防卫呢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利免受，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就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这种情况下不负刑事责任。 嗯， 但是呢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认定行为本身是正当防卫，但是它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且造成了重大损害，是应当负刑事责任的，那么应当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这里只是规定了一个就是刑法上处理的一个原则。 嗯， 那么如何判断双方是否超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呢？ 对啊， 那一方面就要分析不法侵害行为的危险程度、主观的心理，就是这个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 嗯， 以及双方啊的手段强度、人员多少、力量对比、客观环境等等综合去判断。另一方面呢，也要衡量防卫行为所保护的权益和所损害的权益之间，他们要做一个对比。这个利益的悬殊呢，不能过大。 嗯， 那么通过本案当中法院认定的事实呢，认定这个小蒋，虽然这个案发前啊，他是和邱某这三个人，就是所谓的这个故意伤害案件当中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啊， 嗯， 这个邱某三个人并没有矛盾，但是呢，这邱某三人呢，酒后被这个无故滋事去找这个小蒋啊，然后呢去殴打他，其中呢一人呢还持了这个金属管， 对， 应该是这个邱某吧，这个空心的金属管，去殴打这个小蒋，是小蒋呢是构成轻微损伤，看到这个。咱们这个报道当中是这么说的， 嗯， 那么面对小蒋呢，面对这种持续进行的不法侵害呢，确实这种侵害是具有现实危险性、紧迫性的，他事后持刀呢，对对方的这种扎刺行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具有防卫意识。那么在防卫意识的情况下，捅刺三人造成两死一伤的结果，这个后果虽然很严重啊，但是因为这个，首先我们能够认定到小蒋的行为是出于防卫意识下的一种正当防卫，只不过呢，双方殴打的力度，虽然对方有三人，但是呢，一个人持了这个钝器，就是这个空心的金属管，另外两个人是赤手空拳，而小蒋呢是持了一把匕首， 对， 最终造成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小蒋所受的损伤呢，也仅仅是一个轻微损伤，而对方是两死一伤的结果，就综合这个所有的这个因素来判断，最终法院认为呢。还是明显的超过了一个必要的限度，认定了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呢，依然要按照行为本身的性质来定罪。比如说小蒋在防卫意识的情况下实施的是持刀伤害对方的行为，那么就定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呢，按照法律规定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综合这个全案，法院对其减轻处罚，判处了有期徒刑9年， 对， 是这么一个处理结果。 对，因为我们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它起刑就是10年，而且在这起案件当中呢，造成了这个两死一伤的比较严重的结果。如果并不是说这个小蒋啊被别人殴打，而是他主动去伤害别人的话，那么他的结果造成了两死一伤的这样一个严重后果，那么肯定就不会仅仅是9年了。 对，没错的，主持人。 那么 一般的情况， 对， 您说， 就是法院也是考虑了这样的一个小蒋处于被侵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法院是综合考虑的。 按照一般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情节的情况下，如果致一人死亡，基本上按照时限来说呢，可能要在无期左右的这个不考虑赔偿谅解或者其他的从轻情节，去这样去确定量刑起点的，更何况是两人死亡，所以法院是综合考虑了这个 全案的情节的。嗯，对，没错。但是我们能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其实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光包括小蒋哈，还包括这个这三个殴打这个小蒋的幸存者，那就是另外的一个人，他呢是被判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啊。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幸存者啊，他这行为怎么就构成了寻衅滋事了呢？按照这个就是法 法律的规定比较条，我们先看寻衅滋事罪的一些法律规定。寻衅滋事罪呢列举了以下的几种行为，主要是四种典型的行为。如果有这几种行为同时破坏了社会秩序的话，要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其中第一条就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也就是说呢，后来我们这个最高院最高检呢，在 2013年的时候也颁布了一个关于寻衅滋事罪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解释当中的第一条呢，就规定了行为人为了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视生非、实施这个刑法规定的这条随意殴打他人行为的，是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的。那么接下来他又解释了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啊，那么第二条就规定了， 首先，几种，第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两人以上轻微伤，是吧？那小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只是一个人，可能他也就是一个轻微损伤，从这个损害后果来看，他从这一条不符合情节恶劣，但是他符合第四条，就是说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这中间这个幸存者这个邱某啊，这个邱某呢，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他的作用还挺大的。 因为从一开始这个案件起因，包括他的脾气，他心情不好，好像找人打架，甚至在这个后来三个人对小蒋的持续殴打过程当中，另外两个参与者就是这个邹某和冯某，就这两名死者呢，其实是赤手空拳的，而这个邱某呢，他是拿了一个金属管的，所以他们三个是构成寻衅滋事的共犯的，只不过是因为那两个人呢已经死亡了，所以没有办法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这个案件当中还是要考虑这个邱某，第一他是犯意的提起者，第二他呢有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所以这个邱某呢应当承担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责任，并且法院最终还是综合全案判了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这也是考虑起因、作案手段等等。 最终做出的一个判决。那最后啊，再问你一下，您看这起案件当中，反杀的这个学生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9年有期徒刑，那么寻衅滋事的这个学生也被判处了刑法。那么从这起案件，法院对行为人的这个处理来看，能够看出法律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的价值上的判断是怎样的？ 这个案子呢，其实很好的体现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基本原则包含罪刑法定原则、 适用平等的原则，还有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主要就是这三条基本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呢，那就是说你实施了什么样的行为啊，刑法当中规定，只要规定它构成犯罪，那么就要按照这个规定来定罪处罚。如果法无明文呢是不为罪的，法无明文规定呢是不处罚的。所以呢，这种中间呢，刑法当中都有规定。 任何人实施什么行为就负什么样的责任，适用平等原则呢，就是在任何人犯罪当中呢，在这个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不论行为人的身份如何、角色如何。那比如在互殴案件当中，可能互为被害人，这个时候呢，就是必要考虑，对，小蒋呢既是寻衅滋事案件当中的被害人，但是他同时又是这个故意伤害案件当中的被告人。相反呢，对方的那三位学生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各自为各自的行为负责任，不会抵消。 第三呢，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是一个综合评判的问题。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一个事件，其实它涉及变成了两个案件，一个事件引发了两个案件，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各负责任。比如说这个邱某，他的提议，他呢要在寻衅滋事当中负什么责任？小蒋虽然造成两死一伤的结果，但是这个事情的起因他是无辜的，虽然最后。 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但是还是认定了防卫过当，综合评判。 没错。好，那么有关 意义的案例。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的陈旭艳律师，谢谢陈律师参加节目。好， 不客气，主持人，再见。 好，陈律师，再会。 再见。 好，朋友们，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多彩，可以让您一次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您可以选择最感兴趣的聊天室加入到话题的讨论中来。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落在海角天涯，放开那些深爱着的人啊，在期待后失望，在孤独中疗伤，拥抱以后尽我所有的力量，今后我为自己绽放，在告别后坚强，受伤也绝不投降，背影会解释我所有的去向，今后我与自己流浪，最初模样。